谁才能留下精彩的泪？耳朵明明约好了滋味，谁的叹息一整晚不用睡？我明明一直的固执的等着谁心跳别跑来搞鬼，笑也不是非，我一定会遇见。